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发言人就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针对我国的特殊作战训练进行的空前严重一事发表了一项题为《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要立即停止战争挑衅骚动》的谈话。另外，旅华朝鲜人青年联合会委员长12号发表谈话，强调最后的胜利将属于誓死投入反美对抗战的朝鲜人民。